隔离几天，18小时 夜好梦。 昨天早上吃完早餐，突然好想吃饭了，走到厨房接完把的，突然发现我他的全部都消失不见了。哦，难道他会蒸发？家里不是还有两只，啊，现在怎么全部都不见？ 哦， 车子，快点出来！